听经典。 记者对比数据显示，今年在市委、市政府和媒体的大力倡议下，市民集中燃放烟花爆竹持续时间、燃放总量和清理残屑吨数比往年明显减少。整个春节期间，全市共清运烟花爆竹残屑791.26吨，比去年减少了184.06吨。经典九六九，亚威带你听资讯。2016年度北京市级行政机关和区域政府绩效考评会议在北京会议中心继续召开。北京市政府法制办述职表示，北京市居住证的立法收到了社会各界意见建议1935条。近日，公安部表示，2016年又有140多万无户口人员登记上了户口。关于解决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问题的意见，为彻底解决黑户问题明确了要求，立下了规矩。腰带扣中竟然藏着刀，春运期间北京站查获2条。记者日前从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派出所安检大队了解到，去年12月至今，该站已查获各类违禁品5万余件，其中易燃易爆品4.3万余件，烟花爆竹147件。 是谁在敲打我窗？ 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多少时间？

记忆中的声音。 日历翻转，时光变迁，经典歌曲永远停留在那些年。九六九唱片日历。 自从拜师陈升唱了《为爱痴狂》之后，奶茶刘若英的好歌就没有间断过，很多歌曲都传唱至今。不过他还有很多并不太出名的冷门歌曲，也是很好听，但不为人所知。关于刘若英，有三个人不得不提，分别是张艾嘉、陈升和黄磊。当年奶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助理，却被张艾嘉慧眼识中，要他出演电影《少女小鱼》的女主角。尽管那个时候奶茶对表演一窍不通，但是亚太影展影后的奖项意外落在了他的头上，从此开启了他的演艺之路。可以说没有张艾嘉就没有现在的刘若英。至于陈升，他和奶茶之间的暧昧痴缠早已是皆知相闻。刘若英苦恋了陈升十几年，无奈对方是有妇之夫，注定是无果的悲剧。 为何不让 而刘若英与黄磊的合作如同是天作之合，夜奔、人间四月天、似水年华，黄磊和刘若英共同的文艺气质不谋而合，让这些作品都令人百看不厌。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 文艺调调的奶茶最迷人，品冠给他写过的一首歌曲《透明》以及光良为他写的《我等你》都颇为符合他的细腻品性。其实奶茶的人生经历也算得上是很丰富了，戴上贝雷帽走在英国的大街上，站在24楼望出去，没有人比他更有文艺范儿。在外面看过了风景，回到家里脱掉高跟鞋之后，又该是怎样的生活呢？ 到底你会怎么想？ 幸福真的就只有一次机会，就像后来这首歌曲里边的那句，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好在刘若英还是抓住了机会，跟北京的钟先生领证结婚。几年之后她又公布了怀孕的喜讯，这一切来得都顺其自然。昔日情深恐怕并不能用我不想念这首歌曲来带过，但凡走过必留下痕迹，但是曾经的放弃也许如今看来也是满满的收获。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这里是唱片日历。听到刘若英的歌曲，我们没有在一起。 Thank you.

随月光蔓延，依恋跟在你身边，看你的笑脸，吻你的唇边。如果爱是座秋千，你就是我的原点。 从前想你的时候总是兴奋至极地写上一大段，却迟迟无法按下发送。后来想你的时候总想抓住脑海中的只言片语，却着意表达，再写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而现在想你的时候，我不再想要为你做些什么，只是想想你，放一首自己喜欢的歌，然后睡去。当你爱上他的时候，你是什么模样呢？这里是969都市夜归人，情人节快乐，送上林俊杰，当你。 如果有一天我回到从前，回到最原始的我，你是否会觉得我不错？如果有一天我离你遥远，不能再和你相约，你是否会发觉我已经说再见？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吵，我想对你好，你从来不知道，想你想你。

让自己痛。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Thank you.

彼此辛苦恼，让他一了百了，你应该对自己好。 世间所有的爱情物语都有前世今生。那年车马很远，书信很慢，一本笔记本情系着你我的心。现在世界很小，通讯很好，一台笔记本就能了却了牵挂心。那年妈妈扎着麻花辫在什刹海边期盼爸爸的到来，现在你撩拨着额头前的刘海，在望京的 SOHO 等我下班。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爸妈那一辈和我们这一辈在恋爱时传递爱情的信物变了，可是爱还是老样子。 此刻，唯你相伴。